好，大家好，第二节翻嚟，好，唔该，去一去翻幅图先。嗱，刚才咧就讲到 day one 啦，咁我就成田机场去东京站，东京站上山形，山形之后咧就去咗一个地方叫山子。嗱，我轻轻介绍一下山子系咩先，咁详细嘅稍后几集会介绍啦。山子其实系一个山上嘅寺庙，咁系一个大自然嘅景区嚟嘅， 嗯， 系啦。咁我要另外咧要留意嘅嘢咧就系日落时间啦。大自然梗系要喺日头去噶啦，系咪？ 嗯。 咁你唔会夜晚上山噶嘛？唔会咁奇怪。系啦。咁咧我咧就记得咧嗰时咧就计到咧就大概就五点松啲咧。就会天黑啦、嗯，因为嗰时系十月尾啊，十、 嗯、 月尾啱啱过咗万圣节嘅，所以咧我得出个结论咧，我两个钟头内咧就要玩晒呢个山寺啦、 嗯， 去到去翻山脚走嗰时咧，其实已经系过咗黄昏嗰段时间噶啦，已经。完到我行到去车站五点半到咧，已经系黑晒。 咁你啲行李咧？ 唔系行李嘅就梗系掉低喺呢个山形 JR 站隔篱嘅一间酒店先啦。咁、所以点解我第一节就强调大家咧要拣一啲交通枢纽隔篱嘅酒店住？除咗住得方便之外咧，你仲可以预先掉低个行李先。 嗱、呢个就重点啦， 系啦， 就系 check in 夜啲都冇问题嘅，系、咪？好，咁另外咧。或者我简单介绍埋 day two 嘅行程先啦。day two 嘅行程咧，就喺我由都系山形 JR 站啦，咁就坐咗五十分钟车。呢五十分钟车系坐一啲湿土嚟嘅，就去藏王温泉。跟住咧，我就嗰度咧就系搭缆搭缆车上山嘅，咁就又系玩几个钟啦。跟住又坐翻五十分钟车就翻山形县，跟住咧就去落。秋田， 嗯， 系啦，搭翻四个钟头车咧，哎，死我个头遮咗，搭翻四个钟头车咧，咁咧就落到秋田 县 JR 站， 系啦，秋田县嘅 JR 站，好啦。另外有啲乜嘢值得大家要留意嘅咧，就系、你见唔见到山寺呢度咧，我住括住咧首选呢个字啊， 嗯， 而藏王温泉咧，我系冇括住噶喎。呢度咧就呼应翻我第一节所讲咩叫首选，咩叫次选啦。 嗯， 因为咧喺譬如净系睇呢两日嚟讲，山子系我嘅首选活动，藏王温泉系次选嘅，即系藏。如果要我二选一咧，我会拣山子。咁所以咧，其实我个计划就系咁嘅。万一第一日去唔切山子，或者落大雨去唔到嘅话咧。我就会摆喺第二日去， 嗯， 藏王温泉咧就唔去啦。咁两者咧都系从山形县嘅 JR 嗰度系有交通工具出发嘅。咁即系咧就符合翻我刚才所讲点解要 stay 喺一啲交通枢纽附近咧，就系咁嘅原因啦，或者叫做 logistic oriented 啦。 嗯， 好，跟住点解我又要咁急？即日去秋田县咧，四个钟头车喎，话未搭过车咩？咁因为咧，其实日本东北咧大部分嘅一啲景点咧，都系一啲户外大自然嘅，就冇乜地方 shopping 嘅。咁所以咧，一定系喺日头去，夜晚咧即系黄昏咧，至到夜晚嗰段时间咧。就最冇嘢做嘅，其实， 嗯， 而 JR 咧亦都冇一啲所谓嘅通宵车啦，咁、所以咧，我就 plan 咧，喺差唔多黄昏嘅时候咧，就完成晒一日嘅行程，跟住咧就搭 JR 去第二个县，跟住第二朝一趌起身咧就有得玩啦，咁咧我就认为咁样系最节省时间嘅。换句话说，即系搵翻你成个行程嗰日里边。有边一个时段你觉得是最冇嘢做嘅？ 嗯， 觉得会系嘥咗嘅，就攞嚟搭车。 嗯， 咁日本好方便啦。好啦，咁搭车，咁我又讲下 JR 点样搭啦。 即係我講緊嘅 JR 咧，係講緊新幹線嗰啲、東京山手線啊嗰啲，大家非常之熟悉啦，係啦。咁但係咧，咁呢啲熟悉日本嘅朋友咧，可能會真係會覺得悶嘅，屌我又識啦。咁但係一啲唔熟悉日本嘅朋友，但係又想去日本嘅一啲郊區或者遠離市。东京啊、大阪啊嗰啲地方去游览下嘅话咧，咁呢一节咧就非常之有用啦。好，咁呢一个咧就系一个 JR 新干线嘅车票啦 ，ticket 系啦。咁我唔理你系系啦，指定值啦，我唔理你系俾钱买、逐张买或者攞个 pass 跟住去横位买，你都系攞咗一张咧类似嘅东西嘅。咁首先要留意呢、這个。指定席即系有划位，如果写住自由席嘅话咧，即系冇 任坐， 任坐，或者冇得坐。 嗯， 我嗰日东京上山形系冇得坐，两个钟头冇得坐嘅，企足两个半钟头嘅，搭完凌晨机再企足两个半钟头嘅嗰次系。咁下一行啦，咁啊嗱呢个咧系九州嘅一个例子嚟嘅，咁由博多去熊本，咁啊呢个站名，呢个站名英文拼音汉字，咁啊方向呢、这个冇乜疑问啦，跟住日期，要留意嘅话咧就系、是、 出发 时间同埋到达嗰个时间，点、解出发嗰个时间咁重要咧？其实就系帮你去记认嗰架车嘅。 嗯， 出发时间下面呢就是那架列车的名字，一个出发咩。咁跟住呢后面353呢就是那个航次啊、即是同一架车呢一日开几次㗎嘛。咁但每次那个航次就唔同嘅。咁你跟住呢首先呢就唔好睇自己坐一架车嘅边一度先。首先你要搵到一架车。咁要搵车，咁你再之前要做啲咩嘢呢？咁就梗系揾月台啦，即系逐架车去揾咩？唔会噶嘛。咁你就凭呢三样嘢：列车嘅名、航次同埋开出嘅时间咧，再去睇 JR 站里边咧，其实会有好多 显示牌 、日文同英文一定有嘅。 嗯， 再揾翻你嗰架车究竟系。在哪一个月台到达，那那些月台呢多数都是号码来的啦，一至十二，或者都是你觉得自己找不掂的，不紧要揸住这张飞物问职员问他哪一个月台，那你基本上英文问他一定懂答你这条问题的啦，一二三四先问都是答你。JR 那里呢是不需要担心的。那找到那个月台之后呢，上到月台不要咁心急即刻上个车住，再要看一下呢而家在你眼前那个车呢究竟是不是这一架。那如果在你眼前那个车是这一架呢，那那个显示牌的最高那行呢顺理成章都会显示这一架车的。是啦。那但如果那个月台呢未有车来，即系未有车嘅，咁我哋而你嗰架车咧系下Lex 嗰架，即系嚟紧嗰架咧，嗰、那个显示牌亦都应 suppose 咧系显示呢一架嘅。如果再唔系，你完全唔睇显示牌嘅，咁你睇翻表咪得咯。10:03，咁睇下究竟10:03停喺站嗰架，其实 suppose。就是你要搭嗰架㗎喇，咁就好少好少话 delay 嘅。好啦，咁当你搵咗架车之后呢就要睇呢两样嘢啦。首先呢个卡 第四卡啦。 第二个车厢啊，第几卡咁都要1234咁样顺住搵一定搵到㗎喇。跟住撞埋 4A, 即係好似飞机咁啦，搵开嗰、那个。嗰排跟住 A 多数系近窗口嘅，系啦。咁另外咧，吸烟嘅朋友咧，认住呢一个地方系唔食得烟嘅，喺架车厢里面 suppose 系啦。咁咧呢个咧就系、是、搭新干线嗰个方法。咁你一张车票咧，基本上系有齐你所有资料去帮你揾嗰架车，咁好少话会。搭错嘅，咁亦都非常之 搭错。 答错，系 我试过几次。 点解会答错？系冇睇错指示， 系有一班车 delay 咗。 哦，咁又 所以真系错咗， 所以就 咁我令到我哋错咗。咁、哦、后屘要补票。 哦，咁样系错去错方向定系 系同一班车？ 同一班车 系啦，不过前面真系 delay 咗。 O K， 系啦。即系所以其实佢哋几好嘅，即系无论你系咩 seat 都可以补票嘅， 嗯， 系啦，所以佢一定会有人 check 你票噶， 系、 嗯、 啊系啊， 系一定会 check 噶，所以你唔好以为啊做咩事啊发生咩事咁样，咁你攞张票俾佢睇咯， 嗯，同埋咧有啲都喺东北嘅车，我而家唔知道有冇啦，其实系两架博埋嘅， 哦有有， 唔同颜色嘅， 嗯， 去到中途咧。会分开 噶， 唔同嘅地方嘅，所以咧，你就嗰啲咧，你就真系 小心啲啊！ 你唔好乱咁坐啦，你要乱咁坐，睇清楚， 唔知去咗边度啦， 唔知去咗边，喺一个去咗长野，一个去咗青山，我唔记得系咪呢两个地方啦。总之见到嗰啲咧，你问清楚啦，捉住个司机问，捉住啲乘客问又好。身体语言又好，一定要问清楚。如果唔系咧，就好大件事啦。咁好，翻嚟先。好啦，喂，咁讲完坐车啦，咁啊 ，Kelvin 又分享咗啲经验啦。就因为嗰次 delay， 跟住就坐错，上错咗，你直情系 上错咗车。 因为其实个时间已经唔话批入， 乱咗啦， 系啦，乱晒，唔话批入咁上错咗车。 系啊，跟住后屘仲要落错车添， 吓落 系啊，因为嗰架车即系唔系之后嗰架嚟噶啦嘛，已经，咁我哋又上错咗喎，交通 系啊系， 咁所以变咗咪后屘落错车，不过系同一条线嚟嘅， 嗯， 咁后屘佢话我哋话我哋想喺呢度出，跟住佢话你要补票咯， 哦，即系你要出嗰个站，其实你嗰张你嗰次买 pass 系咪啊？ 唔系买 pass。即系一个站一个站买， 一个 O K 系啦，但我突然间话我想 即系你嗰张，我即系 O K， 咁即系你嗰张飞其实cover唔到， 系啦系啦， 哦咁样啦，冇错，原来系咁嘅，咁所以咧，大家咁啊，新干线虽然系 suppose 准时嘅啦，但系都唔好预咁稳， 嗯， 用翻刚才嗰、那个网站或者你手机版咧 check 最方便你嗰班车之余咧 check 埋。尾班车，睇俾自己一个预算啦，系咪啊？咁另外，喂，一啲乡郊嘅地方又点咧？乡郊嘅地方可能冇嗰啲大站咁先进嘅，即系譬如刚才所讲东北地区嘅山形、秋田，即系对同东京比，可能都系乡郊，但都属于大站。但一啲小站嘅又点咧 ？Kevin 有冇去过一啲小站？细到即系好似搭出嚟嘅咁， 白滨就唔细啊。 白滨唔算细啦， 系咩？都细细地嘅， 细细地咯。 三个钟头一班车咯。 哦，咁好，咁就好松啦。嗱，啱啱嗰次旅行咧，就九州去过一个叫做西都城嘅车站。 嗯嗯， 个站就即系个面积都大，咁但系其实咧就都几。即系有少少落后嘅，落后到咧夜晚，其实成个站咧冇晒职员噶啦。 哦， 你个闸口咧，你自己入去啦。落车嗰时俾钱啦。 嗯， 咁大件事，我喂冇职员，搵人问下都冇。 嗯， 咁咧就可能又要自己学识睇呢个时间表啦。除咗用手机版之外。其实仲有一个方法咧，咁喺站里边咧，咁其实都有一啲时间表嘅，咁系俾啲咩人咧？俾啲手机冇电嘅人啦，或者唔见咗手机嘅人啦，或者手机突然间用唔到嘅人啦，咁都有得补救嘅。咁好，我哋可以去一去片，嗱有段片咧，我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全镜头，敷画面啦。 好，翻翻嚟可以，好啦，都系嗰几个步骤啦。首先睇下嗰个时间表系咪今日嘅 ，OK， 跟住睇方向，跟住睇时间，最后就睇月台，咁都系呢几部曲噶啦。好啦，咁啊，讲咗咁多搭车。或者怎样去揀酒店，怎样编排行程的时候呢，我们再去一去图了。那这个呢就是我那次去这个 东北， 是日本东北那个整个旅程图了。那这个day 一day 二跟刚才所讲的一样啦。好了，那Day 2去咗秋田之后呢，咁 Day 3一早呢就搭返车去角馆。因为呢角馆呢就冇我住开嗰间连锁酒店，咁所以呢我就揀咗住喺角馆最近嘅一个交通枢纽秋田 JR 站啦。跟住嗰朝早少少起身再去返角馆，咁就去咗呢个叫做浦分溪谷啦。再跟住去埋角馆，咁呢个呢都有首选同埋一啲非首选嘅类型嘅，咁即係当日有啲咩事呢，咁就去唔时间仓促得滞呢，就淨係去角馆啦。咁之后呢同样夜晚嘅时候，即係差唔多黄昏啦，又係再去另外一个园啦。八户呢，八户都系一个JR 站，不过呢个唔记得写落去，系属于清心县嘅一个 JR 嘅大站嚟嘅。跟住再 Day 4咧，就再喺白户 JR 站度出发啦。咁就去搭个零钟头车去一个基本上全清心最出名嘅一个景点奥入濑溪流啦。玩完之后咧，又翻白户站，跟住即晚咧就落翻东京。东京就喺池袋落脚啊，非常之方便啦。池袋到夜晚十一点嘅，仲有拉面食，唔怕饿亲嘅。咁跟住咧， 十二点我都试过。 系啦，再day six 咧就去喺东京市区里边嘅一啲景点啦。咁同时亦都有啲次选，即系可去可唔去呢、這个临时加入去嘅啫。神纪之森六道公园，即系木村拓哉嗰度 Hero 嗰 opening 拍 opening 嗰度， 知道 系啦。咁另外东京都厅就去完六本木 Hill 影完嘢之后，仲有时间去埋东京都厅。好，最后一日走啦。咁主要系上东京铁塔度影日景嘅，跟住咧有少少时间去埋国会议事堂，跟住先再去成田机场。咁成个东北之旅1、2、3、4、5、6，咁就去咗山形县、秋田县、清心县同埋东京都，咁跨咗四个地方，咁啊就系咁样。好，可以翻翻嚟，主要就系咁样啦。好，咁啊 好仔细哦， 系啦，几仔细嘅。咁其实咧，六日，咁其实你即系请四日假，搭埋星期六日，咁其实都 OK 嘅。咁但系咧，你就要拣啲凌晨机啦。嗰时啲凌晨机都几贵，成5000多蚊一张机票。咁而家梗系唔需要啦，系啦。咁但系你要留意翻自己嗰个体力咯。哇！即系你搭完凌晨机之后，你系咪仲有咁好体力去走个劳顿咧？即系好似坐完凌晨机仲企多两个半钟头，由东京去 山形，喂，变咗七拍， 系咯，喂，得唔得先？一眼瞓咁又跌嘢噶啦，咁好喂，即系有啲风险你要自己衡量翻嘅。咁但系呢啲趁后生去啦。 我讲一个搭凌晨机嘅经历俾大家听。 点咧？ 因为咧，我试过搭凌晨机去关西机场啦。 系。 跟住咧，嗰度已经攰到不，因为我瞓唔到嘅喺飞机度。 飞机好难瞓啊。 系啦，咁已经攰到不自人形噶啦。跟住咧，去到咧，我即刻顶唔顺，就摆低啲嘢喺酒店先。 系。 即刻去喺大阪，跟住就即刻去浸温泉。 系。 喺温泉嗰度有得瞓嘅，原来。 你喺浸温泉喺嗰个池里面瞓着咗定系咩先？ 池嘅佢有啲被浸嘅地方啦，有啲俾你摊头嘅地方。喺摊头嗰度我瞓咗成3粒钟。 摊头嘅地方 系啦，我个朋友直情叫我，佢话你昏迷咗。 吓咁啊！即系你冇意识嘅， 系摊咗喺度。所以变咗，其实即系最尾 check out 嘅时候咧，即系个浴池要 extra 要俾多啲钱先。所以变咗，其实呢个都系好方法，因为我瞓完之后，其实成个人精神翻， 精神翻啊嘛。 所以变咗下昼嘅行程咧，你就舒服好多啦。 嗯。 咁但系如果你话，我一路咁样连续咁踩落去咧，我包括晏昼你已经成个人已经，我谂应该再行嘅话，你应该会个人晕低咁滞噶啦。 系啊，咁但系嗰次你系即系点？即系都系同一日嚟嘅。 同一日嚟噶，即系只不过瞓咗几粒钟啫。 嗯， 系啦，即系喺朝头早嗰度瞓咗几粒钟。 O K， 咁所以咧就即系咁样就度过咗你嗰个第一日。喂，咁但系其实如果 晚净系朝头早去温泉咋？ 嗯，喂，咁但系咁样，万一你其实嗰朝唔去温泉，去第二啲地方咁样去走去跑上山，咁、可能 所以喺个编排行程上你要预少少咯， 知道自己睇嚟，亦都知道你旅行嘅旅行脚嗰啲体力啦。即系譬如你学咁样，第二朝一早起身跑上山，或者去咁又有危险啊！好似泰国都试过搭夜机去4点钟先瞓，咁啊7点钟起身打泰拳，都几 exhaust 嘅个人系啦。喂，咁啊，喂，咁我哋不如讲下啲酒店嘅嘢啦，系啦。喂，记唔记得早几个月咧有间酒店？喂，闹得满城风雨，咁啊好多国内嘅人啦、齐齐发起就杯葛佢，记唔记得呢件咁嘅事啊？咁嗰间酒店咧，大家见到就由3个英文字母组成嘅，就 APA， 咁但系日本人咧就会读 APA 嘅、因为日本人其实会装一啲short term 咧，其实都会俾个读音佢，譬如日航，你知唔知佢哋点读噶？ 唔知 道。日航 JAL， 佢哋有人会读 JAL。 Jello， 全日空 ANA 佢哋有人会读 Anna， 系啦，咁而呢间 APA 酒店咧，我又啱啱去咧就拜访过，咁睇下佢点，系去一去图片，系啦， 畫面未轉係得。咁剛才嗰間就阿爬酒店啦，因為呢早前呢有好多朋友都話呢，喂，一入到阿爬酒店呢，係你每一個角落呢你都會見到社長嗰幅相嘅，好驚嘅。咁啱啱嗰間呢就冇嘅，咁但係呢有一個地方都見到社長幅相，就係你喺你 check in 嗰個櫃台裏面呢有啲咖喱賣，咁嗰個咖喱上面呢就係、是、社長嗰幅相啦，係可以去台啦。咁呢位就係各位社長，咁呢個係嗰個咖喱，我記得就係390 yen， 不過呢我就冇買嚟食啦。嗱，咁其實呢位社長係邊個呢？咁其實佢呢叫做原谷扶美子，係啦，咁係咪同剛才嗰個漫畫嗰、那個肖像啦，咁有一定嘅出入嘅，系咪？咁呢个 美化咗好多， 系啦，好正常嘅，系啦，咁可以翻翻嚟啦。嗱，咁阿爬呢间酒店咧，咁其实喺全国嗰、那个网络咧，咁其实都几大嘅，即系喺啲交通枢纽里边咧，都其实都会有佢嘅踪迹。咁、而其实刚才嗰段片咧，最吸引我嘅地方咧，咁其实就系个厕所。原来嗰个厕所咧，是充满晒人生哲理的。我哋再去一去图啊，唔该。嗱，另外有两幅咧，就喺个片里边睇咗啦。咁呢个咧就系嗰个牙刷，咁睇下佢写啲咩咯。系啦，咁嗱，以我嘅英文程度咧，咁我就理解为咧，就系、是、你要先为胜利咧打好一个基础。先好去咧就去揾你嘅敌人啦，即系咁即系做一个有计划嘅人啦，或者咁讲。咁另外咧呢、這个咧就教你咧做人咧，即系尤其是一啲年青嘅人咧，就应该充满好奇心嘅。咁但我就觉得就唔系净系服年青人嘅，你成世人都应该充满好奇心。咁你嗰个人生咧，咁啊先有乐趣嘅，系咪？不咁当然啦，系讲嘅好奇系。在学识方面，就不在其他人是非的方面了。好，我们翻一翻来。咁另外呢，咁其实阿爬呢，咁其实我就第一次住啦。Kelvin 之前住过，仲住过啲咩酒店啊？ 唔记得。唔记得，因为间间都唔同。 间间都唔同。 係，不过我大部分嘅设计有好多呢，都係近年所识酒店，好似阿爬嗰啲 design 啦。 嗯，系啦，咁我哋马上咧就介绍另外一间连锁式酒店，叫做 Toyoko Inn， 系啦，咁啊，基本上全日本包揽晒噶啦。咁系边一个地方港人熟悉又冇 Toyoko Inn 嘅话咧？咁就包括我刚才所讲嘅国馆啦，就未有嘅，我记得。咁另外邮报员。即系比较多女士中意去嘅地方，九州嘅，咁都系未有嘅，系啦，咁但系咧，佢已经喺法兰克福咧就开紧酒店啦。嗱，咁呢个佢呢个东横 inn 咧，因为佢初头咧就喺东京同埋横滨起家嘅，咁所以咧就用东横 inn 咁样命名。咁佢咧，其实咧有一个咧，入住嗰、那个呢、這个叫咩图咧，即系 capacity 啊。capacity 嗰个走势 容量图 系啊，容量图啊，咁譬如你会见到譬如你随便拣一个月啦，咁四月，咁你见到每日唔同嘅日子咧，分别不同嘅房间空置率咧系剩翻几多嘅，咁你就会知道咧，你譬如你要订单人房，你要食烟嘅，咁你就大概知道咧，边日啲房系最紧张啦。咁再睇下可唔可以就到个 schedule 咧，咁就去配合翻啦。咁另外咧，东横 inn 嗰个 search 功能咧系有啲智能嘅。当你要住嗰间酒店冇咧，咁佢都会帮你 search 埋一啲咧附近嘅酒店嘅，系啦。咁例如你想去青森，咁但系咧你。清心嗰度冇啊，咁佢就会 suggest 八户俾你啦。咁另外呢有一个会员制度呢，就买十送一。即係住够十晚呢，咁就有一晚呢就 free 俾你嘅。咁另外一个环保措施啦，咁就300。如果你唔使佢嚟執房呢，咁就悭返300蚊。 咪通常你係直接去嗰个网页做 book 㗎。 我通常是会去是网页。 即是很少去那些咩 Trivago 啊。 那些就很少了，很、哦、很方便，因为去到同埋呢、哦、去到先俾钱嘅 ,APA 同埋东盟烟都是去到先俾钱嘅。是、啊、啦，咁万一班机 delay 咗，咁就可以比较容易啲去协调啦，咁、嗯、可以返返嚟先。咁好啦，如果好、快讲埋啦，咁如果酒店都系唔啱你住嘅，好去埋图啦。即系嗰啲连锁酒店唔啱你住嘅，好可以去住一啲胶囊旅馆吓，咁、啊、大概系咁嘅。呢一间咧系喺新宿歌舞伎町嗰度嘅一间胶囊酒店，同啲车站咧行大概七分钟到嘅啫。咁入到去大堂就系咁样啦。跟住你喺大堂挤低行李咧，佢会分配一个储物柜俾你，咁你将择日要用嘅梳洗用品啊、衫裤鞋袜或者当晚要用嘅嘢就抌晒喺呢度。 嗯。 跟住咧就可以嚟呢个非常之有欧洲色彩嘅浴场咧，就冲凉，跟住咧就去呢个地方咧就瞓觉，咁第二朝起身咧又系继续去玩啦。咁而喺我同阿 Kelvin 嘅高度咧，就应该就勉强可以坐得直嘅。咁但系一啲身形比较高大嘅朋友咧，咁就未必得啦。咁呢度好翻翻嚟先。那个水分呢就大概是同区内的一些连锁酒店呢，而我记得呢就大概是做緊 7,000 yen 的同时呢，那间胶囊酒店呢是做緊 2,000 至到 3,000 yen 的啫，差不多是一半的，是啦、嗯、就是这样。Kelvin 下次有没有想住住这些胶囊酒店？ 我好想好喜欢这些 试试下试下玩下都好啊， 很想研究下 之前，是啦。好，咁呢就咁就今集呢就 technical 啲啦，是咪教大家怎样、嗯咁行程或者点样啲连锁酒店或者胶囊酒店系点样，即系其实已经系偏平㗎啦，咁希望呢大家觉得有用啦。咁好，咁下一节呢，下一集呢我继续为大家准备呢唔同嘅旅游景点再介绍俾大家。好，今次多谢晒，好，拜拜。 拜拜。